深呼吸，阳光里所有秘密，所有清晰留下的回忆，不再需要每一天透过自恋的网络来广播自己，放下行李，我跟你一起出发，一起倾听海风的给予，两颗沙粒天地，看星星，说说笑。